攻读厄泽克尔先知书第十七章。上主的话传给我说，人子，你要向以色列家族说预言，讲比喻。你应宣讲说，物主上主这样说，有一只大鹰，翅膀庞大，翅翼广阔，羽毛丰满，异彩灿烂，飞到黎巴嫩，啄下香柏的树梢，折下了嫩枝的尖端，带到茂邑的地方，安放在山谷的城中。他又取了本地的种子，种植在苗圃中，把它栽种在多水之旁，有如栽植柳树。它果然长起，成了一棵蔓延而躯干矮小的葡萄树。蔓子向鹰伸展，根子向下生长，它遂成了一棵葡萄树，生出蔓子，长出枝子。又有另一只大鹰，翅膀庞大，羽毛丰满。看，这里葡萄树往它那里伸展自己的根子，也把枝子蔓延到它那里，想获得比在被栽植的园圃中更多的滋润。但它原是种植在多水的肥田中，被生长枝蔓，结出果实，成为一棵茂盛的葡萄树。你应宣讲，物主上主这样说，它能茂盛吗？那鹰岂不是要拔出它的根子，啄下它的果实，使正在生出的枝叶枯萎？被拔出它的根子，并不需要强有力的手和众多的人。它虽被栽植，但岂能茂盛？东风一吹来，岂不全要枯萎？它必在生长的园圃中枯萎。上主的话又传给我说，请向着叛逆的家族说，你们明白不明白这有什么意思？你要说，看，巴比伦王来到耶路撒冷，捉住城中的君王和官员，把他们带到巴比伦来见他。他挑选了王室的一个后裔，同他立了约，叫他宣了誓，以后掳走了那地的贵族，为使那王国衰微，不再有野心，使他遵守盟约得以生存。但是耶路撒冷的君王却背叛了他，派使臣到埃及去，要求给他战马和大军。他做了这事，岂能顺利获得救援？他破坏了盟约，岂能幸免逃脱？我指着我的生命起誓，物主上主的断语，他必要死在立他为王者的地方，即巴比伦，因为他没有尊重自己的誓言，破坏了同他所立的盟约。当人们堆起高台，建筑云梯，屠杀许多生灵时，法郎却没有率领大军，也没有召集人马来协助他作战。他既然不尊重誓言，破坏了盟约，举手宣誓之后，而又行了这一切，他绝不会逃脱。因此，物主上主这样说，我指着我的生命起誓，因为他轻视了我的誓言，破坏了我的盟约，报复必临在他的头上。我要在他上面张开罗网，叫他陷在我的网中而被逮捕，以后带他到巴比伦去。由于他背叛我的罪过，我要在那里裁判他。他军中所有的精兵都要亡于刀下，剩余的逃散到四方，那时你们便要承认是我上主说了这话。物主上主这样说，我要亲自由高大的香柏树梢上取下一枝条，从嫩枝的尖儿上折下一根嫩芽，亲自把它栽植在高山峻岭之上，栽植在以色列的高山上。它要生长枝叶，结出果实，成为一棵高大的香柏。各种飞鸟要栖在它下，栖在它枝叶的阴影之下。如此，田野间的一切树木都承认我是上主，都知道我曾使高大的树矮小，使矮小的树高大。 使绿树枯萎，使枯木发绿。我上主言出必行。